的热点消息。有报道说，一些高校为了争抢当地一两个名列前茅的考生，不惜派出专车前去接驾，也有的学校许诺丰厚奖学金博取关注。那么爱才心切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利益纠葛？掐尖录取模式是会带来人人争上游的学习热情，还是造就资源分布不均的隐忧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又到金榜题名时。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根据目前最新的报道，本周全国各地高考各批次分数线都已经公布，有的地方是考前报志愿，有的地方是分数公布之后报志愿。比如说北京，从昨天开始填报志愿，29号的20点之前都可以进行修改。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再过几天，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就是大约在7月2号到5号，各地就要开始今年的高考录取工作。但是在这之前，有关录取的各种竞争，包括学校之间的竞争，就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那么这种竞争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较量？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教育专家、中小学数学教育报副社长邓兴军先生。邓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王宝明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每年几乎都是这样啊，高考分数一公布，名列前茅的考生会成为媒体和各方关注的热点，然后他们会成为各地区高校招生老师关注的焦点。有关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努力让这种现象降温，那么效果到底怎么样？这些年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接下来我们有时间来慢慢分析。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各地考分名列前茅的这些学生，对于名校来说有怎样的特殊价值？为什么前几名每年都被争相的拼抢？是这种爱才心切的这个驱使，还是说有其他一些普通人并不知道的原因呢？ 当然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了，就首先呢，就是说肯定是选那些最优秀的学生，能力积累最好的学生。那么目前我们的高考制度呢，它的一个评判标准相对比较公平的，恐怕就是看他的分数。所以说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因素，我们社会上可能吐槽说是这个高考的这些第一名总是到那些名校去，名校也热衷于去招收他们。我想这些名校之所以它有名，首先就好像那个体育运动员选材似的，那他各方面的素质，尤其是他这个智商比较高的，考试成绩好的，在某个城市某个省最好的这些学生，显然他的各种能力IQ 的就是那个智商的程度呢，肯定是相对是高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他选的好材料之后呢，他培养出来的人才呢，他的有用的那种这个成功的案例或者是概率呢，就相对的要高出许多。 嗯， 恐怕这是第一个原因了。第二个原因显然就是说跟这个第一个原因相联系，他一旦选这个材料好，那么他最后出来的成品相对的就好，那最终呢他这个高校的知名度也在扩大。当然这里边教育它是一个产业，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各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呢，他热衷于把这些学习的高考的尖的呢，把他录取到他这个学校里边来。据我所知，有些时候可能高考成绩一出榜，就有这些高校，你看他有名，有些学生想进去不容易，而另外一些学生呢，可能会收到这些高校的他的一些老师招生老师给他的电话，希望他能到这个学校里边来。那么最近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内地的这几所知名大学，他把这个高考的第一名招到他们学校里边的这个比例呢，比香港慢慢的多了起来。这是一个我以为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就是曾经一度一些名列前茅的各地区的一些考生曾经产生了就是说去香港读大学的这种热潮啊，在前些年的时候。 对，因为香港那个学校它可能这个高考的自主权啊，包括一些政策可能比内地更加的灵活，它会用这个高额的奖学金来诱使这些学生呢报考那样一些学校。 换句话说，香港也曾经抢过高分学考生啊。 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说的很对，前两点啊，大学里边 总希望能把底子最好的学生选进自己的学校进行培养，这样的话更容易培养出出色的人才。但是横向来比呢，就是各高校之间去掐尖竞争的话，其实在某些方面来讲，可能也是各学校之间在比拼自己的实力。那么这所以他们就很在乎，就是说第一名到谁那去了，或者高分考生有多少到谁那去了。那么到我这儿来的多，证明学生对我很认可，证明我的办学实力很强。我个人觉得，如果高校仅仅从这个角度来去抢高分考生的话，实际上是比较虚荣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学生可以自愿来报考，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比较有特色的文化，包括我们能培养出来大批的优秀的毕业生，这些指标说，如果说能把学生吸引过来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竞争才是比较正常的。纯粹的拿有多少高分考生被自己抢走了去宣扬自己的学校的社会认可度有多高，确确实实比较虚荣。包括我们刚才片花里边提到的专车问题啊，还有这个巨额奖学金问题啊。 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我的观点。刚才我觉得我们谈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那么确实是这种媒体这个扩大的这种效应，扩大这个学校的知名度的这样一个动力，推动的这些知名的高校呢来找这些最好第一名的这样的学生。其实我都觉得我们这些学校第二名第三名或者前十名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得了的学生。最近由于这个媒体的公开，高考的制度更加公平呢，北京市的媒体呢报道说有300多名这个排在最前边的学生呢都可以有资格，或者说能获得这个清华大学的录取。那么我相信这300多名学生在北京这样一个大的都市里边，恐怕他们是非常了不得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一样是非常好的材料。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好奇，就是我们说争取这些，这就是说这些名校或者说这些大的学校争取这些成绩好的学生，在录取的过程中，一般这个名校是如何争抢考生的？换句话说，在符合录取规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名校又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来录取他们心仪的学生呢？比如说前面我们谈到，像北京今年实行这样，这个分出来以后报志愿，那可能就是可以想见可能有一些联络或者一些游说工作，可能有一些同样采取这样的流程来录取的地区是这样的。那有一些就是先报志愿的那些地区要如何来挑这些好学生呢？ 大学里边可以讲在同类大学里边对生源的竞争是白热化的。那么在全国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竞争也是白热化的。后来我们也加进了很多的港校啊，香港的大学加盟进来，相当于北大清华加上香港的高校之间的生源竞争也是白热化的。那么怎么样能把这些优秀的生源揽在自己的怀里头成为自己的学生，目前来讲有几个亮点，可以说是各个学校一些优惠条件。第一个呢，就比如说专业你可以随便选，你就我们学校哪个专业最吃香最火最热我给你选的机会，你来吧。第二呢，就是奖学金。前几年很多的学生高分，尤其是高分考生选择了港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还很看重港校给予的这个高额的奖学金，有40多万港币，据说后来已经涨到60多万港币。第三呢，还有一个直升，这个直升就指的是你进了我的本科之后，我可以保你免试上研究生啊，上硕士上博士 。对高三的学生已经许下了今后的这个上学的这个承诺。 还有第四个呢，是这几年来可能刚刚兴起的，就是出国交流，就你到了我的这个大学啊，上4年，其实可以在我这上3年，其实有一年我把你交换给国际的名校，这样的话就让这些孩子在大学本科4年里边就国际名校国内名校都上了。这些个条件可以讲都是非常诱惑的。我觉得我要是一个学生家长的话，我也很看重这些个条件，毕竟这些个条件对孩子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多数公众可能看的是都是热闹，因为这些条件开出来以后，就像邓老师说的呀，还是非常诱人的。但是我们如果理性的思考，以理性的态度对于这些难得的人才的培养的话，我们还要关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两位是不是了解，那么根据以往的情况，这些各地的尖子学生被顺利录取之后，有可能某个名校吧，他这个班里可能就集中了全国很多地方这个比较拔尖的学生，那会不会又有针对他们的特殊的培养计划，他们的成才之路接下来会不会比其他学生有更优利和优惠和便利的条件呢？ 那我了解的情况啊，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呢，在合肥这个学校，那么好多年以前他招生这个少年班， 是 就特别年轻的这个学生到他那个学校里边去，那么后来统计的结果呢，这些学生确实在当时是非常优秀高分，但是进入到一起包括很多出国留学，但是我没有特别精确的统计啊，就是据媒体报道呢，他们的成功率当行业领袖的这样的人呢并不多见，就说可能有些时候就过早的开发他们的智能，到了后期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啊，社会实践和这方面的能力呢，恐怕也得综合的考虑。这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特别提倡的要尽量克服这个应试教育的这种弊端，是这个提升这个素质教育啊，这方面的这种比重啊和这方面的制度要进一步落实，可能对真正的下一代特别有潜力有竞争力的这样学生的成长才会更有好处。 嗯，懂了。 其实我觉得因为像一些顶尖的高校，他招录来的学生都是同样的优秀，那么在这些学生里头，如果说从学业成绩来讲都是一样的，那么怎么样能把这些个学业成绩都一样的学生像未来的领袖精英人群去培养，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的高校给予这些孩子个性化教育。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北大能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来自于全国各地，尽管他们的考分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多人还有自己的专长，那怎么样能把这些孩子的专长和他的高分结合起来，让他往某一方面的高精尖方向发展，是值得我们这些个顶尖学校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其实很多的高校据我了解啊，他也有，但是并不很多，因为这些孩子都是一样的优秀。那么一样的优秀，因为很多的孩子原来在各地的时候是塔尖上的人物， 是 到了高校之后变成了平行的，很多的孩子反而还不适应于这种平行或者落后的关系，导致了很多的心理问题。所以怎么样把这些尖子生招来之后给予个性化的培养，实际上是知名高校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老师也讲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当年出类拔萃，毕业之后很多人显得比较平庸，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对这些孩子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培养，而是进行了集体的培养。其实到大学之后，我们更多的不需要的是一个群体性的培养，而更多的是个性化的培养，让每一个孩子把他的优势潜能都发挥到极致。 对，我想补充这个邓校长他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目前这个大学里边啊，我们的排名谁都知道，比如说是清华北大什么人大，或者说类似前面这些学校，加上香港的一些高校，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说教育它其实国际上是有参照系的，而且它有共同的规律。比如说观察一下美国，它的高校的排名确实也有，比如说有十几所常青藤大学，那么实际上每个专业它的排名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学生就像刚才邓校长他讲的，他这个特长他这里某个方面发展的潜质很好，那么他可能报考了一个这个学校本身名不见经传，没排到前面，但是这个专业这个系这个院系呢，它是这个学校里边排名第一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有个哈佛大学，这谁都知道的，哈佛大学有个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是搞这公共管理学的一个比较顶尖的学校。但实际上我曾经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的另外一家大学呢，叫 Syracuse， 就是西拉丘斯大学，它是在纽约州的中部的一个排名并不靠前的学校，可是这个学校的公共管理的专业却是 他这个全国 number one 是第一名的，那么很多学生呢在研究公共管理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到这个学校去学习。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你北大清华或者其他的名校，那么有些学校某一个专业特别强的，这方面的排序比较少见，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 手机尾号7017的听众发来短信说，人生是个马拉松，高考这么多年，那些考分拔尖的学生现在都在干什么？敢晒一晒吗？现在功成名就的有几个是当年的考分第一呢？啊，这个也确实是代表了大家共同的一种思考。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问题，所说的这些现象，所说的这种打引号的互动，好像是名校和高分考生的盛宴啊。但是我们知道，国家的人才培养绝不仅仅是这几所名校和这几位高分考生他们面临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这种录取模式已经有很多年给有人给他一种命名或者一种这个归纳吧，叫做掐尖的模式啊。那么掐尖的模式是不是意味着高分考生就只会被一些特定的学校垄断？有一些比如说像王老师谈到的，在一些行业或者在一些领域有特殊贡献或者说有杰出培养能力的一些虽然不出名的综合类高校的一些学院，他是不是就见不到这些学生？那这样的话，是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或者说正在普遍的是一种优中选优的这样一种良性模式，还是说这样发展下去是存在一些人才资源配置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这个问题的核心又在哪儿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这高考录取这个问题上，在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不光我们要怪那些高校一定把这个第一名取到他们学校来放大这个通过这媒体呢放大这种效应，再增加它的知名度。我觉得这也是在现代社会里边它也有合理的这些考虑，不然的话我们各种这个数据怎么把它这个全世界的排名里边，我们中国这个大学排到前100位的，今年有所增加。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考生本身他其实也是这个认定或者说同意说哪个学校是我最理想的学校，他排名第一。像我刚才谈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呢，相对的考虑的比较少。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女儿呢在美国读高中，她在高二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大学呢开始给他发信，说希望他到他那个学校里边去。因为美国的考试跟我们中国的考试制度我觉得差不太多。他上大学之前也有个 SAT 的考试，就是说跟我们高考差不多。美国的教育制度在高考升学这个问题上，唯一跟我们目前的制度不同的在于说，他要看进入高中的每一个学科的成绩要记录下来。当然你在高中的其他表现，这个我们国家现在说高考加分的这些因素考虑啊不考虑，有些学校考虑多，有些学校考虑少。其实在这个加分的因素很多，就是他这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包括在美国的大学里边，他可能很多就是说考虑这个他的种族啊，他所在的这个因为是国际化的这些学校，考虑这个各个不同的各个大洲的这些学生他的平衡，比如说非洲的学生可能他分数稍微低一些，但是达到了他的最低分数下他也会把他录取进去。通过不同种族不同人种不同区域来的这些高水平的学生，他思想的一些碰撞，这些火花，这个移民的国家最终呢就产生出很多创新的思想。那么这大学的教育里边恐怕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方面我觉得可能应该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邓老师， 其实现在大学的掐尖招生问题，我倒是觉得啊，能主动去掐尖的学校都是好学校，这样他们在工作上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某种意义上来批判学校这种做法呢？或者说某些高校为什么热衷于去掐尖呢？我个人觉得他们可能会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社会对人才的选用问题，就是说什么学校的毕业生到了社会上他更容易被认可很关键啊。那就现在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单位去看到，如果说你不是211高校，不是985高校，或者说即便是全国重点大学，我也得分个1、2、3、4、5、6栏。所以呢，学校对孩子未来的就业具有导向性作用，这样的话就让很多的高分学生认为我进了这些名校，至少在未来就业上 先占了先机。 嗯。 第二个方面呢，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觉得是因为高校出现了懒政行为，他们总认为有了高分学生就比较容易的培养出来优秀的毕业生。其实高校的录取方式决定了我们基础教育的教育方式。那现在高校的录取方式主要就是以分儿，以高考的分儿作为主要的参照物。那么知名的大学这么去录，那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基础教育都只能往这个方向去靠拢。其实国家给了这些知名的高校搭了平台和机会，就是我们近年来推出的自主招生。但是各高校对自主招生使用的并不怎么好。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自主招生选拔起来更麻烦，更麻烦，因为他要对一个学生进行多方位的评价。那这个评价呢，而且就是一次性的，这个评价还不见得准确，会导致很多人的质疑。其实大学应该按照自己的培养目标去培养和选拔学生，这个培养和选拔学生就不能仅仅只是靠高考的录取分数和一次的自主招生行为，应该很早的就在全国去培养和选拔适合自己学校培养和选拔的学生。这样的话呢，他在高考的时候，高考分数是一方面，那么有些学生我们从小学或者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对这孩子已经进行定向培养了，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更全面的发展，这样的高分考生将来才更容易成为优秀的人才。 嗯， 对，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想替这个大学啊说句话，就是因为刚才这个邓社长提到了说我们那个自主招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北京市的一所比较有名的大学，由于他这个招生处的处长出了问题，结果呢这个大学的自主招生呢就给暂停了。那么我们靠这种办法来管理，来约束大学自主招生，使它更加公平呢，我觉得可能是太简单的做法。那由此呢，我们就提到了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我们的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总体的这样一个思路是什么，就是说应该逐步的扩大自主招生，这样才能考虑各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这方面做的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呢自主招生的学生高校，就是从中学里边校长的推荐这个过程，我还是说这个国外的教育啊，我女儿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呢，她要想上好的学校，因为她成绩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学校这个教务长跟校长只有三个推荐名额，推荐了以后不一定你肯定能上去，他完全是根据你平时的成绩和这个天赋来写这个推荐信的，其他的学生就没有这样。我们国家也好像也是这样的，大就是中学的校长推荐了某个大学去，让他就坐直通车，好像是不是还经过高考嘛，然后就直接到这个大学去读书自主招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应该有在这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呢更加很好的去搞调查研究，总结我们自主招生的这样一些经验，不断的扩大推广，逐渐的让每个学校有在招生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弊端才会逐渐的减少。 嗯，好，刚才两位已经从很多角度来分析了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包括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实践。其实就像两位刚才分析的一样，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重视教育传统的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呢，一个家庭、一所学校甚至一个地区能够培养出名列前茅的考生，肯定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和高兴的事情啊。但是分数我们知道体现的不是一个人所有的能力，这个道理也被一次次的证明。就北京的考生来说，现在这几天是高考过程中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么今年的考生以及即将面临这个选择的其他学生又应该如何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又是高考成绩发布时刻，又是高考录取关键阶段，社会对于各地高分考生的关注，名校对于排名领先学生的拼抢，又成了仲夏时节的热点消息。有报道说，一些高校为了争抢当地一两个名列前茅的考生，不惜派出专车前去接驾，也有的学校许诺丰厚奖学金博取关注。那么爱才心切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利益纠葛？ 掐尖录取模式是会带来人人争上游的学习热情，还是造就资源分布不均的隐忧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又到金榜题名时。 北京时间12:46，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教育领域专家、中小学数学教育报社的副社长邓新军先生，另外一位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王宝明教授。我想接着刚才邓老师谈到的一个话题，继续。我们刚才描述和关注了很多高校抢高分考生的这个现象，但是您也提出了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就是简单来说，毕业生的能力现在好像缺乏一种评估的系统啊。能不能借鉴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自主招生的时候，中学校长给学生可能会写评语，那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借鉴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学校对于学生的这个制度有一个保证，学校的对学生的这个能力有一个保证，或者是一个说明呢？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经常可能在工作中遇到有一些学校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评价，比如说什么什么大学他毕业的这波学生可能不如过去了，不如过去的这个名声。但是就社会就是单位之间来说，确实很少有这种评价甚至于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地方我还是想发表一个感想啊，就是说我们最近一两年里边的高考这个招生录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逐渐的在减少这种这个加分的这种权重。其实这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高考呢，刚才这个邓社长也提到了我们的个性化的我们综合的因素，如何去培养学生这个个性的发展。实际上那么这些个性它适合哪个方面的发展，哪个学校最适合选哪些人才，是他一个通向成功的一个道路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目前应该说这个加分的跟我刚才介绍美国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一种制度。比如说我们民主地区的少数民族，我刚才讲了可能美国的全球化它可能是考虑各个种族啊，各个就是各大洲的那些生源。那我们在全国的学校里边这种加分因素，我想你考虑这个民族的，首先他们那儿这个教育资源配置不太合理，那么他要考上同样的分数对他来讲就更加的难，所以说他达到分数线以后我们是不是一定比例给了他。问题类似的很多了啊，比如说这个体育特长啊、文艺特长等等，这些高校也都需要，因为你要全面发展，你离开这些文化的全方位的发展和相互的配合和这个影响，都是不是一个好的大学的一个氛围。那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些加分的因素现在呢逐渐的在减少，什么原因？就是加分的因素呢被搞乱了，很多体育达到了什么健将级的水平，或者获得了省一级的什么，包括那个我们邓社长搞的这个逻辑方面的这个数学的方面的研究，这些这个奥林匹克竞赛当中得到了什么奖以后就会有一些加分因素。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那些个性化的写评语的那些应该是客观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我们把问题搞错了，我们这些加分因素是应该有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作弊。我们如何使这些加分的因素不作弊？因为有的去年报道出来，一个班的学生大概70-80%都得到了某种奖项， 体育健将 啊。这样一来，他有加分因素，但是呢，他就不公平了。那么也反映不出我们这种制度啊，给高校输送人才里边那些客观的因素。这是我们特别特别要警醒，要本来是一个好的制度，我们不说出了问题，我们如何解决完善它，而是把它打掉。实际上使我们这个录取到这个全面发展考虑不同的这个因素，那么这种想法呢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嗯，实际上您担心就是如果建立一种毕业生打分和评语体系的话，会不会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来复制？ 对，我刚才其实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谈到一个问题，这些是不是公平，实际上是涉及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问题。最终呢这些教育的不公平，在德国呢有个特别这个权力关系的这样一个法律后来给废除了，就是学校跟老师这跟这个高考录取的这些高校他们之间不是什么特殊的权力关系，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公平就可以到法院去对簿公堂来实现我这个公平，让法院站出来说你这个 高中的校长你是作弊了，你这个大学呢这种录取是不公平的，一定要改正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才慢慢的真正的对可预期的公正和这个正义呢产生一种期待。 嗯，当时 其实现在我特别想说的，因为这两天大家都在报志愿，而且也看到了知名高校对高分考生的这个诱导啊，就像刚才我们片花里边说的是诱导金榜题名时，其实如果说所有的高分考生都集中到某一所高校或者某两所高校，我个人觉得是对人才培养的一种误导。因为高分考生不见得就是适合于这一所学校培养，还是就是说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特点他的个性去给他潜能进行挖掘，那么就需要我们国家或者在某种体制上或者政策上要进行引导和分流，让适合的学校选拔适合的学生去培养，而不是说让某些知名的高校把所有的高分考生一网打尽，应该让这些高分考生里边有想法的学生通过一种正常的社会评价让他回归到自然的选择状态。比如说我特别愿意当个老师，那我即便是考个高考最高分，我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或者首都师范大学或者任何一个师范大学，那也是一件最光荣的事情。这点如果要做不到的话，我个人觉得对很多的高分学生他未来的培养是有弊端的，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能让这些孩子在大学四年里头充分的发挥他的潜能。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高校里边大学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当年仅仅以高分考进来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取向。 我想补充一点那个邓主任的那个观点啊，就是基本上同意，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是高校知名的高校呢录取高分的学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说他这个分数的构成，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他可能考虑的不仅仅是文化课的这些考试，还有平时的这个是不是说做过志愿者啊，是不是写过论文，参加过社会实践，种族各方面的这些因素，最终呢决定他。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些知名的高校它都有个录取分数线，都是要取那些高分的学生，那么这个分数是如何构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学生家长社会和他所读书的那个高中这些领导家长跟教师包括学生本身他是双向选择，他刚才邓冉说的很好，我愿意做有志做个教师我就上师范的大学院校，最好那所也很不错，但是呢他更多的是选择了一个综合性大学排名第一个大学，因为他分数特别高，这也是我们要特别考虑的。我这儿最后一个时间还想补充，我女儿呢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最后呢她自己写她自己的推荐信，她报考了六所大学，结果六所大学都录取了她，最后呢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哪个学校告诉他有个时间点，你呢到那个时间你还不决定我们就不录取你了，这样的一种考试的制度，这也是我们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最近大家都看到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在朋友圈里传，那么大概是说呢，说上不同的大学仅仅是坐火车不同车厢和铺位的区别，大家进入社会的到站时间都一样，将来过什么日子要靠自己未来的拼搏。虽然这个比喻不绝对的准确，但是也再一次说明了这样一个大家认可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早已经过了一考定终身的时代，从今年开始年轻的学生们依然充满选择的机会，未来会是怎么样完全在于你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捷达极致东南亚旅游图文频道本期为您播出欢乐夏日，与宝贝一起畅玩普吉岛各大主题乐园，热带风暴水上乐园激情无限，或者来趟亲子新马游，住在沙贝岛天然动物园特色酒店，欣赏新加坡最炫激光表演时光之翼，体验沙贝岛卡拉 OK 狂欢之夜，让这个暑期一嗨到底。节目咨询热线8501-3089。 现在是北京时间。